据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全国教职员工会5月27号在首尔举行全国教职员工会成立28周年集会，表示要求取消将全国教职员工会列为法外工会、清算教育部门的恶弊。来自南朝鲜各地的5000多名教师参加了集会。